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Giving up and giving in, tell me in this house of mine.Nothing ever comes without a consequence of cost. Tell me, will the stars align? Will heaven step in? Will it save us from our sin? Will it? 'Cause this house of mine stands strong. That's the price you pay. Leave behind your heart and cast away. Just another product of today. Rather be the hunter than the prey. And you're standing on the edge, face up, 'cause you're a trees shadowing what's happening looking through the glass find the wrong within the past knowing we are the youth caught until it bleeds out of world without the peace face a bit of the truth the truth that's the price you pay 好的日落从梦龙开始，用一首很直接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嗯，适者生存，这是一种本性 ，nature。 怎么上来就感觉有一种那个电影当中啊，要互相角逐竞争的那种劲儿上来了啊？ 没觉得吗？就是最近这个办公室也是氛围是这样的呀。 啊嗨，哎，这说的啊，这简直的，就是会觉得这样的一首歌啊，感觉咱们直播间继之前拆掉了那个雨伞之后，应该给你放一个闪耀的灯球了。 嗯、 啊，跟着蹦起 起来。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喜欢梦龙这首歌曲的朋友啊。此刻在听的时候，开车的在路上，是不是那推背感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 对对对对对。 嗡嗡、 啊。你刚想要提速的时候，突然之间它慢速了。 哎。 然后你还得收一下自己油门 啊。 但不管如何，我觉得说这首歌曲就是会给我们带来一种原地复活的能量满满。 嗯，对啊，今天天儿很好，所以大家也是在路上可能车比较多。别着急，慢慢开。在娱乐最王牌的此刻，周六的傍晚，8月21号的17:05，向你问声好，我是思萌。 嗨嗨，我是艾科。 对啊，我们俩上直播前呢，都不约而同的打了个哈欠啊，所以就特别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提提神、带带劲儿啊。 对对对对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周末的原因啊，就是看到很多这个街面上的车也很少， 嗯， 然后很多朋友也都陆续在发着一些关于周末欢度的朋友圈， 嗯， 然后所以我们俩呢坐在这个办公室的那一刻就觉得。突然之间人间清醒了， 嘿， 我该做点什么呢？今天晚上我下了班该吃点什么呢？ 好好好好上直播吧啊， 也是很羡慕大家， 对， 所以呢不妨我们问候一下大家， 嗯， 就是此刻奔赴饭局的或者说已经在吃饭的朋友，今天晚上的晚餐是什么？ 对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吧，一会儿可能会聊聊这个话题啊，也关注一下今天晚上这个天气呢还不错，今天白天晴天，然后晚上会有一个多云转阴的啊，北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啊，偏南风1到2级，当然最低气温22度，最大的相对湿度95%， 太好了，今天晚上睡觉、嗓子不用干了， 哎， 明天白天呢阴有分散性阵雨，

就是直接啊，比较自然，就是那些果蔬都直接拿来吃。 明白了，就是直接洗一下就行了，是吧？啊，但我觉得大家真的，如果说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呢，你的外卖清单当中点单最高的未必是那些特别健康的东西。 对的， 对 的，对 吧？ 对的， 一定是那种啊，吃上去呢又香啊，让你欲罢不能，可能过段时间不吃你还想得慌的那些食物。 真的，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在上直播之前，思萌突然跟我说，今天中午有点吃顶着。我说你怎么了？吃顶吃什么了？吃顶了？ 我好久没这样了啊！ 你吃什么了？ 吃馕啊，新疆菜 啊、 炒肉烤馕啊、又配了一个烤馕，反正挺干的啊。 所以你就是特别喜欢吃主食呗？ 对。然后我没想到，就是吃的时候不觉得，但是喝完水之后，砰一下，它那个东西在里面膨胀了， 在胃里爆炸了。 对，现在胃哎很顶，所以大家吃什么的时候，我这会儿真的还没有什么食欲。一般情况下，我4点多上直播就会饿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今天很少见。 就是今天还是有一个吸取一个经验教训，就是以后在中午的时候多吃一份主食。 嗯，嘿啊，少喝水，少喝水，行吧？啊。 所以我就佩服你的这个外卖单。有的人吧，这个外卖单呢，就是显得很好吃，很丰盛；有的人的外卖单就像你一样，就可能会让我觉得匪夷所思，什么都能点， 就看着就顶是吧？ 对。那像我的这个外卖单就很无聊。 比如说呢，你要是不知道吃什么，你会选什么？ 麻辣烫。 哎。 麻辣香锅， 好没有惊喜啊！ 烧烤 啊，那我一定要把我们家最近的一件我发现了一个这个，我觉得种子选手吧， 你说 很好的店推给你，它的名字就叫做11月11号就倒闭的麻辣烫， 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好吃。 哎，然后呢，我打开评论很失望，清一色都说了，哎呀，给的量很足，味道特别好，这个吐槽大军都去哪儿了 啊？所以你还没有点？ 我还没有点，我准备试一试。然后他每天会给一个菜品是每天更新的哦。标题很明显，比如说拿今天，他就是周六啊，晴天，心情不是很好。然后呢，女孩子太难懂了。我说这是一个开麻辣烫的店吗？ 我觉得这个老板也是很有趣啊。 不会是搞什么婚介所吧？ 我是觉得他这个11月11号倒闭这个愿望可能要。落空了。 对，我们打算是让他就继续营业下去的 对对对对，好的，期待一下他每天更新的这个 slogan 啊。然后我们搜索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外卖单当中，我点过最让我觉得很好吃但是好像又不常见的一种食物 是什么？ 是那个芝士吐司，就滑蛋吐司。 哦哦，是不太常见的， 对吧？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那个蟹柳滑蛋吐司，哇，超好吃哇！ 这个听上去是不是就吃糖食的那种脆一点的，刚出锅的最好啊？ 对对对对，所以第一次点外卖的时候没有经验嘛，然后就点了他们家那个双层芝士培根吐司。 怎么样？ 你知道芝士凉的时候其实一般，口感一般，所以我就第二次去他们店里吃了，果然不一样。 嘿呀，难怪感觉最近啊。就是我们俩坐在这个直播台上，我感觉我这地儿是越来越挤了啊。好吧，来各位可以随时找到两种方式啊，974最王牌以及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聊一聊吧，就是可能当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食物。 对， 其实你看从食物可以感觉到每个人的这种喜好是不一样的。 对，无论是无论是在家自己做也好，或者说点外卖也好，或者怎么着都行，就是任何出场方式我们都是欢迎的。 对，没错。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才这周开始，相信大家在综艺节目方面，特别是音综方面比较忙啊，不知道看什么了，看哥哥也好呢，看这些综艺选手，包括这些好声音的舞台上的一些片段，都是有各有各的精彩的。我们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新上线的这一期第4期的中国好声音都有哪些精彩的片段，而且有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手登台了。 2021中国好声音王牌好评榜本周第4期排名第3位，韦礼安，忽然。 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剥落，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揭露，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一瞬间跌落，忽然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没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 本周动听榜排名第二位，铁柯南给你的歌。 面对黑夜，请相信我曾和你有过同一种感觉，黑暗中茫然失措，那快乐就在你身旁触手可及的角落，它始终没离开过。 本周动听榜排名第一位，曾素树 Don't cry baby。 My baby Please don't cry， 这悲伤也不知从何来。妈妈说想家中文会走，但这条路怎么不能回头。 更多精彩持续关注娱乐最王牌周末版，为你盘点中国好声音每周精彩唱段。我觉得在这一次的好声音里面，可能最让人想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舞台上会站着维迪安了。 对啊对啊，就是他还挺有名气的呀，是经纪公司的操作吗？ 然后我看到微博上有朋友说这个好像好声音的流量加起来都赶不上维迪安的几个 MV 的播放量，为什么会选择来这儿呢？ 他还挺红的。 对， 难道经纪公司是觉得说他是只是在圈内红没有出圈吗？难道经纪公司是觉得说他现在这个粉丝量已经没有这个什么零零后啊一零后了吗？ 难道经纪公司就觉得上了好声音就能破圈了？ 可是很多人都不看好声音。 别这样啊，咱们节目里面还是要对选出来一些精彩的唱段啊。而且呢，就是我一开始以为维迪安就是空降一下表演一下，就是开个玩笑就撤了。比如说我记得之前有 开个玩笑可还行， 有啊，比如说之前黄渤有真的上过好声音的舞台 嘉宾， 对，然后呢他们当时因为徐峥拉着应该是要做一些电影的宣传，所以是就玩了一下，我以为维迪安也这样，但是人结果直接进了那个李荣浩的战队了， 就是制作人选择了制作人， 没错， 他们俩要强强联手是吧？ 对，就这样的话我觉得今年不拿冠军都有点说不过去了，但是也说不好啊。 对，他的其实上一张专辑我们在节目当中还陆续和大家听过一些 Sounds of My Life。 对， 那张专辑呢是送给他外婆的一张专辑，记录生活当中一些情感和点滴， 对， 很细致。当然今天我们还是重温一下他老歌吧， 重温一下这首歌曲有没有，然后稍后呢我们也评测一下最近一些新歌以及马上要在北京和上海上映的各种展览。 Turn off the radio Turn off the lights you know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又那么沉重。 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 Turn off what I did wrong 听见了谁的伤在窗户旁安静的响，是什么力量？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也会有一点心动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 沉重的枷锁。Turn off your favorite song, just like there's nothing wrong. 也许时间一长，就会遗忘，真的当是误会一场。到时候，但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 Oh, oh, oh, oh. 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那时候，那是说不出口。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最王牌，每一首歌都有好心情。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祝你开心， 祝你开心。 对，特别要跟喜欢五月天的各位朋友们说一句祝你开心，因为昨天晚上五月天也是无预警的上线了一首新歌啊，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对，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来测评一下这首新歌。歌曲的背景是这么介绍的，这首歌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许元廷和嘉旺作曲的，由来自新加坡的陈文华作词。这首歌呢，本来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在去年还获得过最佳原创电影的歌曲奖项，而作为一首深情款款的情歌，也获得了很多歌手的喜爱，比如说田馥甄、蔡依林、袁娅维、魏如萱等等等等，都翻唱过它。 考不考虑这个之后的 Goodbye the Song 把这首歌加进去？ 算了吧，这么多人翻唱了，我就算了。 这一次呢，也是五月天啊正式推出的这个录音室版本啊，而且它的这个歌曲的长度很有深意啊，就是5分20秒 啊，520。 对了啊，我们来听听看吧，这样的一个源自于电影的主题曲当中创作出来的一首新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大家也觉得好不好听？随时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关起了时间这回事，于是我也说了一次就一辈子。从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可是我只能停止。 听完了第一段的主歌跟副歌之后，来自五月天的这样的一首改编翻唱的歌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觉得怎么样？ 可能搭配电影画面会更好吧。 哎呀，能不能不这么官方？你把你刚刚关的话筒说那个，你再给我重复一遍。 他唱的是中文吗？为什么他唱到刻在我心底的名字的时候，我才能清晰的听到，哦，原来这是中文。 所以这歌一点都没有戳到你，对吧？ 就还是像昨天我说的一样，我们昨天也是推荐了一首关于梁静茹的情歌。就这一类情歌现在已经不在我的歌库当中了，就很少。我还是喜欢听一些深情的老歌吧。 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已经不再相信爱情了吗？ 不是啊，当然不是。 哦， 当然。哎，你说出了真相。 哎， 开玩笑，开玩笑。是我觉得，我昨天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说生活都已经让我们这么疲惫了，为什么还要给自己的情绪增加一些负担呢？ 就你觉得这种苦情歌实在是没必要了， 对， 对吧？啊，我也觉得这歌其实特别不像五月天，而且唱的那种少年感也不强。如果给我让我打分的话，或者给这个所谓的上传和删除音效，我会给的是删除。 那我就上传吧。 哎嘿啊。 好嘞，因为剩下的机会要留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嘛。就是你们的这一票还是至关重要的。 对，来自五月天的这首歌，在聊天室和九七四公众平台上随时告诉我们。九七四最王牌。 心无所限，即日起挂历 Q 三可享首付20000，月供定制2588元，一选方案，祝您轻松还款无负担，遇见高品质 SUV 的同时，从容拥抱精彩生活每一面。详情咨询一汽大众奥迪当地特许经销商。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王牌周末版假日虚度指南，演出、探店、吃吃喝喝，好剧推荐，和你分享的同时，也期待你的种草和拔草清单。我们只要真实感受。假日虚度指南，不准不开心。 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座王牌。有没有感觉到一下进入到这个有电子氛围的、 你最好好好的描述一下我告诉你，好多人开着车听着呢啊， 所以大家就不接受吗、这种风格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之前我记得很多这个大片的剪辑、各种 vlog 会用这个这样的一个电影， 对对对， 很经典了，很老了， 是，这是一首来自 The XX 当年的这个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 intro。 对啊、你怎么突然想到今天在电台当中来选这样的一个音乐？ 我是觉得从一开篇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应该做一个 intro 和 outro。 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进场的电乐、然后就像那个当当当当，所有的主持人开始进场了、然后我们开始拉开，我们就开始出来了，一个一个冒出小脑袋、然后再分享一些歌曲什么的。但是觉得好像这个 intro 要放在开头显得好像有点单，薄，所以就是在这一趴和大家来呈现。 主要是今天毕竟人也少，势单力薄，只有咱俩人。 你告诉我你嗨不嗨？你听了 啊？还行还行啊，还挺嗨的啊。就是刚刚 The XX 带来的 intro， 包括我们上一趴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评价了五月天的那首新歌。然后呢，好多朋友发来了，比如说像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他说特别中肯 ，Mr. 梁。但我这人呢，对歌曲一般不设立场，只要好听，爱听就行，我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但五月天这歌呢，确实让我没啥感觉，还不如昨天梁静茹的那首。 哦，这个有点 然后呢，像公众平台上，就连这个曾经啊，就是这个亲手手绘过这个五月天台历的这位朋友，就超爱五月天。啊，给我回了六个字， 你说 删了吧，删了吧。对，当然也可能因为别人的歌吧，就好像词曲都没有这个五月天的参与啊，所以感觉到他的存在感不强， 就没有他们的灵魂。 对，就这种歌以后就哪怕有客户可能投币的干嘛的，就分给831唱就行了啊。对吧，咱五月 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就这范儿， 哎， 然后就走那个情歌范儿。但831人家唱歌还是有一个自己的腔调的、 哎、是的是的、啊、 对吧对吧、 哎、我也开个玩笑啊。 好嘞好嘞，听歌的同时不要忘了跟我们来探讨一下刚才那首歌曲，你是让我们上传还是删除呢？都可以，欢迎发送到974最王牌，或者呢进入到天天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唠唠嗑。 对，目前已经有两位朋友发过来的信息已经是要删除的意思了啊。然后呢，洛凡一晨说到了，说我先去忙了啊，挂会儿机。然后呢，还给了个括号说，一会儿如果他俩有什么巨搞笑的操作，我会来冒泡响应的哦。 谁说说我俩吗？ 说咱俩的。 啊！我突然有种我们俩像那个动物园的动物，来参观我们，欢迎大家来参观。 哎，请带点零食好吗？ 有朋友就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吃什么呢？当然是火锅呀！ 哎，对了， 今天中午就在家，然后做了一餐火锅。我觉得火锅在家吃简直是人间享受， 根本也不用什么做饭是吧？直接买好一洗就往里放就行了。 对对对，是、操作起来是比较轻便的，但是买食材的这个过程会很重要。你就比如说，你会选择，比如说你去一家餐馆吃火锅的时候，你点那些食材不是你亲自选的，还有的那些肉就不是那么新鲜，但你自己选择的时候，买最贵的那个， 嘿， 买最新鲜的那个，但是还能花少量的钱去吃到很大快朵颐的感受。 火锅里面你最爱吃的是什么？ 蟹柳 啊啊？ 怎么了？ 就也不是肉，也不是菜的 宽粉儿 啊。 我们家那儿的宽粉真的很好吃，就是甘肃的定西宽粉，一定要建议大家可以去在某宝上搜索一下。 嘿，火锅确实是，特别是可能昨天啊、包括前两天一直北京一直下雨，一下雨就会让人想吃这种热气腾腾的东西。 对对对，哎，火锅当中如果说让你选一个你觉得别人不太会点的 脑花， 哦，我也很喜欢吃， 哎， 我还喜欢吃黄辣丁。 黄辣丁啊、哦，这个一定要吃四川火锅才可以。 对 对 对对对，我就这次去四川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这个食材巨新鲜。比如说他那个绿豆芽都是一茬一茬自己种出来的。 哦，我以为你是到了之后现去给你土里面薅出来的、啊。 差不多这意思。 好吧，就开一个玩笑，大家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随时跟我们分享分享啊。我们的话题很简单，就是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爱吃什么。可能有点绕啊，但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多人每天都会经历的一个问题。 毕竟大家都是选择困难症。 对啊，继续回到周末的音乐时间，来听到这样的一首老歌吧， David Bowie 带来的 Let's Dance。 Put on your red shoes and dance the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来喽，一起来点外卖了啊。各位翻翻你们手机当中的这个外卖订单，在近期都点过什么啊？ 秋千他说打包了干锅牛蛙，哎，现在回家开吃了，准备。 哎，你发现就是有些朋友是宁愿把这个餐带回家吃， 嗯， 都可能不太愿意去这个做堂食啊。 我就是这样的 啊。是吗？ 对，我不太喜欢做堂食， 嗯， 原因可能我自省了一下自己啊，为什么就， 自省了？ 对，因为这 是红酒吗？ 确实不是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你的朋友， 嗯， 然后想跟你去聚会， 嗯， 然后你可能是因为一份自己的安全感，选择自己在家点外卖， 嗯， 然后拒绝了这次聚会， 哦， 然后就是社交也是避免了 啊，没事，挺好的，就是其实少你一个也不少啊， 啊，是真的吗？朋友，劝你谨慎哦。 啊，就是那比如说，就是这地儿就在你家楼下， 那一刻我可能腿断了，就下不去。 嘿，啊， 真的下不去。我还是喜欢，我最近迷上了点日料， 嗯， 往家点日料，就是哪怕去超市的时候，嗯，偶尔路过，我买一点日料回来啊，就是买三文鱼啊之类的。 是哪一种？是吃那种生鲜的，还是吃那种烧鸟串的？ 生鲜， 生鲜这种， 生鲜居多，烧鸟还是宁可选择偶尔去店里的时候再亲自品尝。 啊，嘿啊，还行，对。然后呢，点日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历？ 点日料倒没有什么经历，就是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点外卖，有过一次特别的经历。 嗯， 那个时候有一家店叫香肠公主。 嗯，香肠公主， 对，它就是卖烤肠。 OK， 然后类似像烤冷面啊之类的， 嗯， 就那小吃嘛， 嗯， 大学生嘛，就特别喜欢吃一些夜宵啊、小吃什么的。 嗯， 你点外卖的时候，就是其实人家给你投就是送外卖这个过程其实挺尴尬的。外卖小哥每次到宿舍楼下说：“香肠公主是哪一位？” 哦哟， 你就很尴尬。不是我，是他。 天哪，这外卖小哥挺厉害啊。 没有，就是他肯定要喊单嘛， 啊， 因为他手里拿了很多单，比如说哪家哪家是 谁。明白明白。 但是现在好像换了一种新的喊法，700，比如说那个你的手机 尾号 后四位尾号， 哦，嗯，对，我还是觉得香肠公主挺好的。对吧，都可以写一故事了啊。你说到这儿，我也觉得，你像我前两天看一视频，就提到了一个，就是吃香肠， 嗯， 吃烤肠最美妙的声音是什么， 嗯， 你知道吗？ 就是在铁板上滋滋冒油的时候。 No， 我告诉你，更美妙的声音是它烤到要崩掉的时候，那个砰！ 哦， 每一个烤肠烤裂开的时候，那个声音是最美妙，因为那一口是最好吃的。 对对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香肠也会说话，砰砰砰起来。 行吧，来继续回到我们等大家的留言啊，在聊天室里面也是在974最王牌公众平台上，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聊聊，就是关于啊这个点餐啊或者吃什么的时候，你都有哪些选择。 好嘞，我们吃的同时咽一下口水，让我们调整一下节奏。如 果此刻你听我们节目是戴耳机的话，能够感受到左右耳的这个乐器交锋的感觉。 嗯、 然后这种交锋的感觉呢，会给你营造那种好像日暮降晚，然后街灯次第亮起，忽明忽暗，整个城市都变得柔和了。 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刚刚是把五月天舞迷这边给炸出来了啊，现在这边杰迷各位朋友们，你们在哪里？ 在这里 看到你们的双手。哎，有点黑豹那劲儿的感觉 啊，跟我们一起来报道一下。 对， 听了一首很怀旧的歌曲。 今天听这首歌是因为要跟各位分享一个目前啊在上海这边的这个复兴艺术中心要进行的一个展览， 对， 叫生活范特西。来自于这个上海的先锋波普艺术家 Jackie 蔡，然后呢根据自己的一些这种艺术创作，包括也结合了周杰伦的一些音乐，然后呢20年的这种音乐生涯的一些体会吧，创作出很多这种可能 VR 啊这种高科技这种互动式的展览。 对对对， 挺有意思的。 看了一下这个其中的画面，这色彩还是挺吸引人眼球的。 对， 而且呢都是以自然风光包括说花鸟鱼虫啊为这个绘画艺术基底。所以呢它每一幅画可能都其中蕴含着一些 关于解谜的意义。 对， 比如说他某一幅画中可能会听他一首歌曲，或者听他十首歌曲当中融汇成了一幅画面。 对，我们 感觉 我们把其中的一个最有名的一个6米长的画作啊，放在了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了。大家此刻可以在公众平台上关注974最王牌，直接回复杰伦两个字儿。 对， 然后呢，据说是他放了60首歌的元素在里面。 哦，就这张图放了60首。 对，60首，你看你能不能数全啊？反正就是比如原油会肯定是有的。 对， 然后呢再给一个，比如 天青色等烟雨， 而我在 等你，对， 青花瓷， 对，还有这个超人不会飞， 对对对对， 爷爷泡的茶，哎，都在里面。反正我还能看到什么威廉古堡啊，这种歌曲啊，看看大家能不能想到啊。 是，如果要是这幅画特别吸引你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通过网络的方式去看一下这几幅画的呈现。虽然我们在北京也只能通过这种比较直接的方式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一些图片吧。哎， 线上观展啊，大家可以在974最王牌关注之后回复杰伦，然后这个展呢目前还在进行当中，而且是持续到10月份的。 对，所以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上海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看一下这个关于范特西的展。 对啊，它也是可能20年嘛，包括了很多周杰伦的音乐作品之后，会让人觉得就是你把这种所谓的 fantasy 这种范特西的流行文化的里程碑给玩转了。然后呢也会吸引很多很多这个喜欢周杰伦的朋友去感受一下这种所谓的华语流行音乐史的变迁。 对，而且周杰伦现在不仅是作为一个音乐人的形象在我们面前出现，还是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收藏家。 哎， 但前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个视频上就在说他有一个拍卖会，然后这个拍卖会呢它是一个义卖，然后想把自己的某一件藏品啊和某一些喜欢艺术品的人去进行一个交换。然后这个交换呢它可能最终会筹得的这些钱全都用来去捐献了。然后其中有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随机他可能会接到有拍卖的人打来的电话，你跟他随机说三个音，然后哆来咪发嗦拉西随便说三个音，然后他为你现场写一首歌送给你。 哇塞， 然后这个名儿这就是这首歌他专门签署就属于你的了，版权属于你的。 哦， 对， 那别人还不能听了是吧？ 可以听吧，如果发版出版的话。 哎，这挺厉害的啊。 这是玩转了呀。 我严重怀疑他就是玩这个所谓的义务交换，就是这种可能都是为了去展现他这个音乐的 才华。 对对对对对啊。对，毕竟总喝奶茶是吧，总得露两手啊， 创作小能手。所以呢说到怀旧，我们就来听一首比较怀旧的歌。Being Boring 来自 Pasha Boys。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呢就像是和一个老朋友重逢，就很久没有见到他，但是还很期待你再次见到他的时候还会有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虽然整首歌曲你听起来他的名字叫 Being Boring， 但一点都不无聊。所以像我一样喜欢 Pasha Boys 这种电子舞曲的朋友可以关注起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hawn Mendes and Honey 在昨天晚上悄摸上线了一首歌曲啊 Summer of Love。觉得也是可能考虑到我们中国这边是刚出伏天没多久，然后呢抓住夏天最后的尾巴发了这一首歌曲啊、 no. 算是告别夏天吧， 再不发就明年了 啊，对啊是吧，再不发进入秋天之后谁还听 Summer of Love 对吧、都 Autumn 了、 Autumn 我感觉你好像噎住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这 Eric Clapton 他有一首歌曲然后唱 Autumn 就是哎呀好沉重好深厚 Autumn、老男人不一样啊感觉， 嗯， 对，小鲜肉的这种歌曲希望你会喜欢吧 Summer of Love。 然后在今天也是跟各位聊一聊，因为周末了肯定很放松了， 嗯， 所以除了大家可能去哪吃呢，包括在我们聊天室里面报道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可能在这两天呢关注了一下院线新上映的影片，一个是咱们最近很关注这个比如说怒火重案、上映20多天了，然后呢票房表现也是有点一般，可能跟最近大家比如是不是忙碌啊或者有其他的安排有关系、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柯佳燕、就是大家非常熟悉那个女主角，有一部青春片叫你的情歌正式上映了， 嗯， 观众是通过去年那个现象级的电视剧想见你认识了他们俩徐光汉和柯佳燕， 嗯， 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好像柯佳燕扮演的是一位音乐老师，在指导声乐的过程当中呢有两个风格不同的男性同时爱上了他， 哎这个就有意思了， 又来了 啊，让我猜一下，莫非一个是弹钢琴的一个是学唢呐的， 不不不不不莫非一个是男一号一个是男二号 啊，嗨反正就是一种可能爱情当中的三角恋或者不知道怎么选择的一个话题吧， 那我们再猜测一下吧，男二号一定是属于那种很苦情的、然后又点痞帅的 又痴情， 对，然后男一号呢对女主角属于偶尔爱搭不理，然后有的时候很让人着急、 哟，怎么感觉你吃这一套啊， 不是是偶像剧都这么拍、所以不知道是就是如果看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这个剧情套路是不是如此， 对、 如果要是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番我们也一定会去买一票去看的， 而且这次的故事背景呢设在花莲嘛，就是那种芳草萋萋海风习习的感觉、你会想到海边嘛，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很浪漫的场景，就不知道可能在这两位男性当中啊会选择谁，来听听 Tank 的这首电影的主题曲你的情歌， 想对你说的都没说，我们曾拥抱微风和月空，想说我们会很久很久独自走过，回忆渗透寂寞，最想要留的都没留，双手的余温它点燃了烟火，是否人在眼中闪烁，有种旋律叫舍不得，钟声心如刀割，遗忘了，尘封了也不褪色，能不能让伤痕消失在这首歌，只留下如诗般的天真，有种旋律叫想念着，越想念越加心疼，走过了，流浪了，依然深刻。谢谢你微笑着成全了，而放手了，留下这心痛的，这只属于你的情歌。 想念着，为什么越加心疼，走过了流浪了依然深刻，谢谢你微笑着成全了而放手了，留下这心痛的，这只属于你的情歌。想念着，越想念越加心疼，走过了流浪了依然深刻，谢谢你微笑着成全了而放手了，留下这心痛的，这只属于你的情歌。 来自于 TAG 吕建中的你的情歌，也是最近刚要上映的这部电影。我看了一下，我们家附近啊，不是每个影院都有，所以大家如果想看这部影片的话，还是要提前购票关注一下啊。包括最近在这个特殊时期，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外出的时候，包括到人员聚集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护的啊，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 对，出门的时候记得戴口罩，然后进门第一件事勤洗手， 对， 这是我们娱乐座王牌做的友情提示。 对， 虽然大家都在这么做，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提醒就是怕大家忘了嘛。 突然觉得自己好唠叨， 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真的你今天来上直播可以戴上口罩的。 哦，为啊，你是在说我今天中午吃火锅的问题吗？ 吃火锅其实没有事儿的啊，我只是刚刚突然想到了，今天中午是不是吃蒜了？ 对对对，我的蘸料是香油蒜泥， 有点可惜，我应该感冒的啊。 对，我在想说，我已经就是为了照顾你的感受，然后吃了口香糖，也含了那个茶叶，你还能闻到啊？ 下回不要做这两个方法了，没什么用啊。 你这鼻子挺灵啊， 咬一口苹果得了啊。 这个掩盖大蒜的唯一方式就是你也吃头蒜 啊，嘿啊，得嘞，大蒜面膜安排上啊。还有一个，这个如果说你对这种可能浪漫的爱情电影不太感冒的话啊，有一个更好玩的这个就知名 IP 嘛，宝可梦的系列剧场版， 是的， 皮卡丘和可可的冒险呢，也是日前宣布要在近期引进了。 对，值得一提的是呢，2021是宝可梦诞生了第25个年头，所以迎来了第25周年的宝可梦热度只增不减。而作为宝可梦系列的第23部动画电影呢，无论是剧情还是制作，叫做宝可梦皮卡丘和皮卡丘。 你是哪儿的方言来了啊？ 我本来想说 Pika Pika、然后突然卡在那儿了。皮卡丘，皮卡丘和可可的冒险都令人十分的期待。 对，关注一下吧，等之后可能引进确定的一个上映的日期也会随时的分享给各位啊。 好嘞，我们刚才在聊天室发了几张图片，然后大家也都是不知道在干什么，就是觉得我发这几张图片好像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介绍一下吧。 这是一个来自我微信朋友圈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恰好呢我是跟他的结识是因为去他们家做了一次陶艺的感受体验，叫卓普公社，如果有兴趣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我感觉你在我坐在旁边吸溜了一下鼻子。 没有没有没有啊，我一直在屏住呼吸，没事你说。对，所以那个地方是大家可以做陶艺的， 对， 也可以去吃东西的， 是是一家很美的小院子，然后你真的是能够感觉到进入到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关键是你从很多影视作品当中，比如说人鬼情未了，你感觉到那个做陶艺的美啊，然后这个泥土的粘连，然后两个男女主角的那种很浪漫的情怀，是吧，在那儿完全没有 啊。嗨，怎么跟我想听到的东西不一样呢？ 在那儿有的是一种清新拥抱自然的感觉，所以特别适合带小朋友去体验一下。 哎，那我能问问他们做陶艺是在他们那户外的那个小就是那个小小园子里面，还是在他室内的一个固定的场所？ 室内，然后他烧陶可能要在室外，当然现在都是禁止柴窑，所以都是电窑电烤。 所以大家其实可能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们啊，去做一个这样的陶艺，然后呢刻上比如小朋友的名字啊，或者送给他的一个生日礼物。 对， 我觉得真的之后可以比如说可能电烧之后呢带回家作为一个花瓶或者一个工艺品摆放起来都很好看。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如果想看一下我的这个陶艺展示的话呢，请在我们听听 FM 的留言板上迅速发来弹幕，让我看到你们的热情。 刚没抛出来是吧？ 没有 啊， 容易吓着大家 啊。嘿，好。 因为原本我以为我是一个那种，哎呀，也能是

需要飞机，你停留原地的过去在回忆，琢磨不透往前进的轨迹，一步一脚印把惊人的堆积，抚平了伤口调整状态，我打出了漂亮的回击，哎，透过了落地窗，阳光在我身上就像是成功的回应。 来自大子还有六亿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放空》啊，刚刚这个我觉得聊天室里面其实大家特别能够猜到，然后呢特别能够懂 DJ 们的心思 啊。 对，你比如洛凡一晨就说到，问我现在是不是旱地潜泳，对，说这边艾科呢就是为了测验一下我的肺活量啊。我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也很久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了，练一练自己的气息。正常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你看屏住呼吸，我们均匀的吐气，说完之后在旁边赶紧喘两口气儿啊。 抱歉抱歉，主要是真的下一回就是你要是 我给你准备好苹果，你可劲儿吃吃、啊、 是要有正事，比如说上班啊，或者是跟别人去聚会啊、然后有一个重要的会议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吃蒜 啊、 就是这就充分证明了我和你的关系很好啊。 哦， 我信赖你 啊。那下一回记得给我带两半成吗？别光你一个人在那吃啊。 好嘞好嘞，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就迫切的想看到，真的是迫切的想看到我烧陶的这个过程。然后我就发了三张图片，然后第一张图片呢是呈现了我三件作品，就是烧陶之前的三件。然后莫名其妙的到了第三件作品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存钱罐造型的这个 套。对，我也很好奇这个大黑疙瘩是什么呀。 是当时这个他们那个工作室给我发错作品了、 发错作品了。 对，可能把别人的误发给我了。 所以当时烧完之后他是邮寄给你的。 对对对对、我说这个黑黑的东西是什么，是谁的，我做过这个吗？我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呢？ OK， 我觉得我有可能有的时候我记性不是很好哈、就忘了。他说抱歉，这是别人的作品。我说那这位大师还要吗？他那应该是不要了。我说就此我可能觉得我是属于那种很 normal， 就是特别平常的思维。你看看人家这个 DIY 的创意，就真的 这有什么要捏成陶艺的必要呢？就这玩意儿 艺术品啊，就你看不懂、它就成为艺术品了。 嘿啊，就是你是发了三张图，然后第一张图和后两张其实是一个烧制前后的对比，对吧？哎，我想问问那个店家有没有就是为了就是劝你多来啊，然后把你这种定义为什么衰败美啊。 衰败美吗？ 就足以就这个对比图让我特别能够深刻的感受到一件事情。 你说， 就是在烧制的过程有多么的重要。 哦， 对， 还真的很重要。 是的，真的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感觉烧完之后确实是像那么回事了。 是啊，因为它烧的过程它会给你上釉，然后上一种颜色，就先烧完然后它再给你上色嘛。这个过程，然后其中有一件作品看到就是很磕磕巴巴，然后很 就是被我称为衰败美的这个东西。 是是 啊。你确定是要故意捏成这样了吗？还是不经意间就成了这样了？ 是，就是本来想给他捏一个很工整的陶罐，然后这时候发现不够有创意。 哦，实力不允许。 是不是实力只要允许了。 OK， 我觉得不行不行，这怎么能彰显我们的艺术气息呢？ 就要个性。 是是， 对吧？ 对对对，那就毁掉它。就成了现在这样。 OK， 我觉得真的也很考验这个烧制的师傅。 对对对， 手艺很重要， 很厉害很厉害。谢谢卓普公社 啊。好吧，大家有没有最近一些这样好玩的体验啊，可以图文并茂的在我们的974最王牌以及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娱乐最王牌啊随时跟我们分享。稍后呢还会有一些，你看我们刚刚也分享了一些这个包括陶艺的店呢、分享了上海的一些这个演出和展览。我们之后呢也会在北京这边的朋友们跟各位分享一下这边最近新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展览，而且我强烈建议啊是要搭配一部电影去看的。 哦，那期待一下吧。先来听一首歌，叫做 High Times， 高光时刻。

把自己催眠，想要结束这场表演，不管怎么说，说了这么多，想想将要付出的代价很难。 回答一下在公众平台上的 Kitten 发来的消息啊，他也想看这个陶艺的照片啊，就是你可以下载听听 FM， 我们最近更新了 5.0 的版本，直接登录呢娱乐最王牌的直播链接， 是的， 然后呢登录我们的聊天室就可以看到艾科今天发来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 特别大的变化， 对，就是陶艺前后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一个进步吧，然后呢让我们也对这个自己的手工有了更多的信心。 好嘞好嘞，加油朋友们我都能行、啊、更何况你们呢， 是啊、嗯、对吧，然后呢刚刚还有这个谁呀、啊、有朋友就夸你啊，我这是变着方的夸你， 说 你看手艺还真不错啊，突发奇想改一下这个形状，还没有破坏陶土的结构， 哎呀 至少本手残表示羡慕 你不是今天都给我有一个这个艺术方面的标签了吗？ 衰败美， 对，衰败美是吧？就衰败美，说不定就是以后成就了一个天地呢。 搞不定它就毁掉它。 对对 对。 嘿。 WXY 也发来信息说卓普公社，对对对、嗯，我们去的是同一家，应该是。嗯、 对啊，然后呢，回答一下这个泪落心田的这个留言啊、嗯，确实是这首歌是我选的，但是也是跟随最近的一个热播电视剧嘛，《我在他乡挺好的》。里面不断的出现这首歌曲，我说那就拿出来播一下吧。 所以你才看到第三集？ 哎嘿，第五集了好不好？我都看到这个姐弟恋的感情线了啊。 哦，你就说说吧，这个我都已经大剧中差不多 对都看完了， 对，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你为什么还看这么慢呢？ 不是你这他这一集相当于以前的两集电视剧嘛，就是70多分钟、 哦， 然后呢，反正一集差不多够我追一个星期。 你一星期只看一集？ 差不多，就是进度可能稍微慢了一点点。 你是在背台词吗？ 嘿， 准备自己去演一遍是不是？ 去演在他乡第二部成吗？ 马思超那个角色是吗？ 对啊、揣摩一下这个人物啊。 好， 就会觉得反正在北京嘛，可能你会感觉到在这个城市里面去看这部剧会更有这些感触。 是的、 很多比如望京啊，像他们那边的西二旗啊、包括海淀的一些场所，然后一些标志性的地点，可能我觉得还有好多这个不管是互联网人还是平时这些上班族、下班的时间、通勤的时间，在这个剧里面都能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 对，比如说这个乔乔在其中刚开始的时候有挤地铁的这个画面，就是深有同感啊，就刚来北京那个时候特别不喜欢挤地铁，尤其咱俩那个时候就是住邻居嘛， 对， 然后住的比较近，然后从四惠那块上，就大家知道四惠那一站人流量有多大， 对，因为从八通线就有很多人就过来了， 对，然后那一刻我对北京有一个重新的认知，后来就习惯了， 就你感觉你这个恨不得你刚上地铁的时候衣服还是平整的，然后下地铁之后感觉衣服都已经皱巴巴的， 不应该这么说，你上车之前你的衣服可能还有一个故意的造型，是那种是凌乱美啊，下了地铁之后就发现被熨平了 嘿啊，我都挤成纸片人了啊，但是在北京这边还是有很多，包括我觉得在剧里面也说很好，就是可能这个地方虽然它很堵，但是任素汐说了嘛，因为这是北京啊，它堵点怎么了，它满足了很多人的理想和梦想，也让很多人在这里面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然后在北京呢也能看到很多这种可能不同的这种维度的一些精彩的演出啊等等的， 是， 所以今天跟各位推荐一个最近也是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二层展厅的一个演出，我也特别适合这些对历史或者说古埃及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们。 哎呦，这个展出真的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啊！怎么了？ 没想到， 没事吗？ 嗯， 我觉得每一个男生嘛，可能从小对于这种就是 IP 都会感兴趣，比如说吸血鬼啊等等的啊，这是黄金木乃伊 啊，在哪里？ 在这个中华世纪坛，然后呢它是因为就是展出了很多很多这个肖像啊，然后呢包括一些这个它融合了埃及人啊，包括罗马人、希腊人等等一些想法，对未来的期待，以及12件镀金的彩绘木乃伊面具，还有一些神像。你知道以前在我们老家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展览，但我觉得可能是假的啊，但即便是假的他都告诉你说有一个这种就是棺里面当中的一个这个木乃伊的这个形象，你都会觉得哇好刺激，就是电影当中那些剧情、那些画面、那些脑补当中的东西啊，都会看出来啊。 就是男孩子喜欢的那些东西， 对， 是不是？ 胆儿大的，我觉得可以在去看这个展览之前，再去回顾一下这个博物馆奇妙夜。 然后呢再去看这个展览，是不是会更有兴趣？ 有可能。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看过展的这其中的一些展出的照片，显得好像没有那么可怕， 还是挺可爱的， 可爱， 对，所以适合带一些孩子们去看，也可能要让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些埃及的文化和历史感兴趣。 是的，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之后呢，我来再推荐一首让我刮目相看的一个人的作品，岑宁儿。 OK， 水彩。就是以前在听他《追光者》的那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觉得这是不是又一个短视频流量的歌手呢？ 哎， 对吧？所以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才华横溢到淤出来的那种。 淤出来可还行。 就是很多大牌的一些精彩合作啊，都和他有过交集。 是的， 包括他后期出的一些作品都很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这首歌叫水彩，我觉得它美就美在他会把那个唱词融在曲中，你听一下。 我猜这一生不生的偏爱都化开， 岑宁儿，水彩。这首歌曲，假如说你坐在车里正在开车的话，然后这一时刻听这首歌，有一种很舒展的感觉。 那坐在车里面还没开车的这些朋友呢，坐在副驾 在家里面也舒展伸个懒腰怎么样？ 哎，这歌我觉得它特别能够让你把这种曲调和那种柔美的感觉和所谓的水彩的那种画感啊，就是那个颜色的那种蔓延开的感觉是融合到一起的。 对，所以就是说你通过岑宁儿他当时唱的《追光者》这首歌，你不能给大家某一个人在那一刻贴一个标签，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这个其实挺不好的，对吧？然后很多人呢，他都是慢慢熟知，你慢慢接触到他之后，你才会发现哦，他的灵魂也有有趣的地方。 对，之前我记得在他就是真正大火之前，像陈奕迅呐、包括很多歌手的演唱会，其实会邀请他作为演唱嘉宾嘛。 是的，是的。而他自己也有一个属于自己阿卡贝拉的小团体 哦， 还很丰富。所以我 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丰富的灵魂。 嗯， 不管是说他们网易云有一年推出了一个 MV 的计划，其中有一环就是拍到他在香港的街头，然后清唱了一首歌曲。 嗯， 那个画面也是很干净哈。 啊，他有达到咱们这个 Goodbye the Song 的气质吗？ 那当然没有了。这个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只有我是顶流， 毕竟五音不全这事儿还得找专业的人来干。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顶流。 哎嘿， 找我。 哎，真行啊。曾经这首歌特别好，我觉得在你这首歌后面我要接一首这个最近 Ed Sheeran 的新歌。 嗯， 在 Bad Habits 之后呢，尝试这种所谓的 disco 和电子风啊，他又回到了原来最开始的那种让人就是很喜欢的感觉。而这歌呢，他跟一个就是跟他一个朋友或者导师吧，是很有关系。是在他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他的这位朋友叫做 Michael Gorski， 一位曾经在他的国家可以说是在音乐产业方面非常牛的一个人。 嗯， 然后呢不幸离世。 嗯， 他作为一个告别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叫 Visiting Hours， 就是探望时间。他是希望能够多一点的探望的时间，这样的话好去陪陪他的这个老朋友。来听听这首歌Visiting Hours 来的 Ed Sheeran 在最近本周的一个新歌。 I wish to heaven at visiting hours so I could just show up and bring the news that she's getting older and I wish that you met her the things that you learned from meI got them all from you Can I just stay a while And we'll put all the world to rights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And soon they're going to close But I'll see you another day So much has changed Since you've beenI wish that heaven had visiting hours So I could just swing by And ask your advice What would you do in my situation? I haven't a clue how I'd even raise them What would you do? Cause you always do what's right We just talk a while until my wordI'll tell you that I'm scared of turning out a failure You'd say, remember that the answer's in the love that we create So much has changed since you've been visiting hours and I would ask them if I could take you home but I know what they'd say that it's for the best so I will live life the way you taught me and make it on my own I will close the door but I will open up my heartEveryone I love will know exactly who you are Cause this is not goodbye, it is just till we meet again So much has changed since you've been away 好多人在这首歌曲里的下面留言就说到了说 那个什么歌呀，就是 那个什么， 还终于回来了啊！就是还在， 你看我就知道， 对，延续这个曲风是不是啊？ 但我觉得，可能跳脱了那个 Bad Habits 之后，然后我会有一个重新的认知，就大家可能太愿意去循规蹈矩了，寻找一种所谓自己的习惯收听方式，就觉得 Ed Sheeran 你就应该是这样， 就深情民谣的这种范儿。 对，如果某一个人他某一天经历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变，你会发出一些疑问，你怎么了？然后或者稍稍有一丝丝改变跳脱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又怎么了？ 对，弄啥嘞、 其实不应该这样， 对， 不是吗？就是他如果真的是一个好的作品，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很客观的耳朵去聆听？ 是的，没错。还有那么多歌呢，就是不一定非得听这一首吧， 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吧。 对，不过我也挺期待，比如你像说的黄老板，像总唱深情的歌，尝试一下别的，是吧？Disco 咱尝试了，电子也玩了，下回来来说唱， 对的， 是不是玩点别的？ 那可不必。你看我有固定思维了，所以就是说大脑的这个习惯方式其实挺可怕的一个事儿。我就自己就发现，就除了一个收听习惯，然后就像那个大数据一样，每次再给你推荐你听的歌曲的类似的歌曲，都是很同类化的。 对对，没错， 对吧？然后呢，或者说你在认知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先入为主就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猜测他，然后也不愿意去接触他。然后当你发现这个人他好像有一丝丝改变，在你的心里有一丝改变的时候，其实他这个人没有任何变化，只是你自己发生了变化，对吧？ 所以我觉得像你 明白我说什么吗？ 你其实和很多人不太一样的。 你怎么了？ 对，你就是那种每次能给别人惊喜和心意的人。所以我们比如说我在心里面对你这个搭档的标签就是没有固定的，对。然后呢，经常会 衰败美， 给一些对衰败美啊，或者给一些 大蒜味儿啊， 气味啊，让别人对你耳目一新啊， 对，记忆深刻。其实你不说，大家也都不知道，对不对？但你一说出来的时候， 现 在正在收听节目，就这一整期两个小时，就充满了大蒜气息。 快乐是要分享给大家的，是让它翻倍的，对吧？来吧，你刚说到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在于这个所谓的固定收听，就是你的习惯其实可以适当的调配一下，走出一个舒适圈嘛。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环节叫打破次元壁，经常会分享一些比如说国风啊国潮的音乐啊。然后这一次在明天晚上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三里屯那边，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演出。 对，明天晚上在三里屯的爱乐会艺术空间将会举行一生必听的国风经典名曲音乐会。而这场音乐会呢，是以中国传统民乐来改编众多经典曲目，比如说班德瑞的歌，然后久石让的作品，还有超级玛丽，让这些耳熟能详的曲调以民乐的方式呈现在大家的耳边。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请猜我刚才这一段是模仿哪一个乐器？ 莫非这个明天你是助演嘉宾？ 二胡 助演乐器。 所以我还是挺期待，就是明天会不会呈现现场版的，现场唢呐版的 Summer？ 嘿。这怎么听啊，是吧？啊，反正还有这种传统乐器啊，三弦呐、和这个爵士音乐的跨界融合嘛，所以你会听上去一定是既熟悉又新鲜又陌生的。 对。 然后说到这儿，我不知道他们会演会不会演这个《哈利波特》的桥段啊？我跟各位推荐一个视频， 你说， 在这个哔哩哔哩上面，你就找一个就中国民乐版的《哈利波特》，他会把那个最经典的那段音乐，给你用。反正你能想到的二胡也好唢呐也好， 就是民乐， 对，全部给你放进去，然后呢非常有层次的给你呈现出来。我真的觉得能坚持十秒钟不笑场的，绝对都是超人了。 好嘞好嘞，去搜索一下吧。 对啊，关注一下吧，明天的这个演出，明天晚上在三里屯爱乐会艺术空间的这个国潮的演出，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首歌是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来自边缘的一首歌，叫 Lady 1000、你会觉得跳脱了他以前在 Jarside 其中的那种画面感吧，就是他以前可能是给你呈现一种比较又浪漫然后又调皮然后又任性的那种大男孩的形象，但这首歌你会感觉到十分的浪漫，能达到100分。 Is living a true story or am I dreaming? When I feel your heartbeat I know where I've been. The time I spend with you cheerfully clean.Lady from heaven, love of my life. There's no one like you, can make you feel so alive. Maybe tomorrow, we'll be out of the time. I wish you still remember 这首歌来自边缘，一种浪漫的虚无主义，可以让我们在一首歌曲当中去感受星辰大海、微风和黎明。 OK， 我们两个小时时间很快啊，今天蒜香味最王牌快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 我们期待一下明天是什么味儿呢？ 明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聊一聊在最近的这个热播的综艺啊，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这周四周五上线的几期节目当中，大家最 pick 谁或者最想听到谁的歌，也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九七四最王牌跟我们留言。 对， 我们也会提前为各位准备好啊。 是，明天呢当然还有我们的固定环节，那就是 Goodbye the Sun， 想好 告别一首歌。 对，想好要告别哪首了吗？ 还没想好。我认真说啊，叫个十点，这周确实没好好练琴。 不是，你每次开场的话术都是这么说的。 都没好好练琴。 你每次，我认真说啊。好吧，这个我们期待一下，明天我们用实力啊，就是再帮各位重新听到一首新歌了， 回一首歌。 对啊，我是思萌， 我是艾科，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各位明天见喽， 拜拜。 这次可行不通，好吗？听身上前所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个预告今晚，闷骚依旧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走不要走哪根，微微的坏笑都可以原谅，听听不见的观看选择新遗忘，流点汗再回家，现在不走不要走哪根，